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协同李学主同志，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至今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一同参加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的干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一起步入立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立像的大厅。两位伟大领袖的立像两侧竖立着朝鲜劳动党旗和国旗，由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整齐的排列。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队长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立像做了迎接报告。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立像进行了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篮。向两位伟大领袖立像进献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立像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金正恩同志步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怀着最虔诚的心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鞠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致以新年的问候。金正恩同志参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勋章保存室。金正恩同志步入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永生厅。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怀着最虔诚的心情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鞠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致以新年的问候。金正恩同志参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勋章保存室。